夏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6月28号11:32:4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又听到了典型地域的民族音乐啊。 是的，民族音乐。 是吧，这个 很有当地的特色嘛。 比如说几个非常厉害的当地的歌手在大草原上。几个声部一合声，我的天，那就是天籁的漂亮。 哦， 对不对？ 还真是。 前面有狮子有大象蹲那听，哇。 这个音乐有点唱跑了。 好听，很好听啊。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呢，也是我们很多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哈。 是的。 因为迎来送往的嘉宾有很多。 嗯。 今天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嘉宾的时候，就一个感觉，好高。 是的，我的颈椎病治好了。 对不对？ 因为我需要仰头。 就像要去非洲之巅乞力马扎罗看一看一样。 嗯，是的，是的。 他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一个新的朋友。 嗯。 俺老乡。 哎，你老乡。 嗯，青岛的。 啊。 很多的好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做童云鹏，网名叫做奥米塔夫，是来自于海航 High App 的工作人员，欢迎云鹏。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童云鹏， 是 奥米塔夫。 奥米塔夫， 今天很高兴来到旅行号1073，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旅行故事。 你看他说话的时候，他以前的工作你知道他是干嘛的吗？ 什么？ 说一声你以前的工作，对不对？ 我以前是做公共关系。 你看看， 你看公共关系， 这个气息， 这个 分寸，看人的眼神，看人眼神那个五官的部位都是非常准确的。 是的，而且如果大家要是关注 Instagram 还有这个小红书的话，一定会对奥米塔夫非常的熟悉，对不对？上面有很多粉丝， 是 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他分享的东西很好，所以大家都会很关注。 当我们边告诉我们今天来一个特别大来宾的时候，说我一般就会他的职业，然后他。 他的 get 一下他基本的这个主要的特征， 嗯， 然后呢李岩说是一个帅气的男生， 是的， 不错不错啊， 非常阳光帅气， 而且谈吐也很到位， 对，嗯， 非常好。我们期待着一会儿的奥米塔夫以及我们的云鹏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带给我们他的一些旅行的感受。今天主说的是非洲的部分国家， 对的没错， 对不对？ 对，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云鹏稍事休息啊，听听我们节目组今天为各位准备哪些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一条新鲜的资讯哈，四川九寨沟很漂亮，但是现在景区多处发生了山洪泥石流，要告诉各位。 是的，九寨沟现在还是只能接团队啊，嗯。那记者从四川省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获悉，由于九寨沟持续强降雨，景区内多处发生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景区目前是暂无人员伤亡的，但是呢旅游接待基础设施与景区居民受灾严重。 是的，6月25号的14点至26号的10点钟，九寨沟持续强降雨，累计降雨量达到了26.4毫米以上，致使景区内多处发生山洪泥石流等恶劣的自然灾害。想想灾害发生的时候，景区部分的公路已经涵洞啊，洪沟被泥沙滚石倒塌，林木堵塞了啊，大量淤泥呢堆积，阻断了公路，道路出现多处的塌陷和断道。 哦，对，像村寨多户民宅呢都被泥石流冲击淤堵了，生产生活用品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并且还有这个沟口片区的电力也有暂时中断的现象哈。 嗯， 对，目前呢像扎如沟两处大约50米断道变道已经抢通了，另外两处其中有一处是新增的这个塌陷点已经完成警示标志的设置，并在危险点安排专人监测值守，景区开放区域道路已经清理完毕，还是非常迅速的。 是的，也是据气象部门的预测，九寨沟的片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九寨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可能性比较大，相关的管理局工作人员提醒大家呢及景区的居民一定注意汛期期间的出行安全。 是的， 安全永远第一位的哈。我们来关注新疆这个大地方哈，新疆有很多的景区 啊， 如果拎出前三位的话，这个景区一定在前三百排名当中。 那必须的， 喀纳斯， 喀纳斯景区， 新疆的明星景区喀纳斯提前进入了旅游旺季。 哎，喀纳斯一般大家都是说秋季的时候去， 夏天就这么去吗？凉快是吧？凉快。 对，今年夏天喀纳斯景区的旅游旺季来的比以往早了一些。 是的， 据喀纳斯景区管委会的统计，自从五月立夏以来，景区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26万人次，同比增长42.1%。进入六月，景区单日游客接待量超过了8000人，同比增长超过30%。 是的，这个北京时间的上午8-9点钟啊，这个大家刚打卡的时候啊， 刚打卡， 喀纳斯景区著名的景点像神仙湾、月亮湾附近已经人气爆棚。 哎呀， 山间气温比较低，但是挡不住热情的游人。他说：“上帝，也就是应该是不暖和的感觉， 不暖和， 对不对？ 不暖和。” 而人们呢，手持自拍杆，架着长枪短炮，把美丽的画面咔嚓咔嚓咔嚓定格。 对，哎，你看老铁，我拍这张怎么样啊？这个构图 挺好，挺好 啊，挺好啊。 那个哪个杂志社会一定会用的 啊。是的，然后另外一张没有我拍的好。 对对 对， 在喀纳斯湖畔呢，11艘游艇在码头严阵以待。船员们把游客一个接一个的扶上甲板。负责游艇项目的工作人员张峰说：“哎呀，进入六月以来，每天乘坐这个游湖的客人多达1200到1400万人，400人次 啊， 是往年同期从来没有过的盛况。 你看看这个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火爆的旅游形式也让生活在当地的少数民族百姓喜上眉梢。一家民族特色家访点经理，还有这个啊，是蒙古族图瓦人叶尔克巴图介绍说：‘ 是， 哎呀，从五月到现在，每天至少接待500名游客啊，哈哈哈，比去年这个时候多了200-300人呢。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丰厚的回报啊，很直接。说我们村有1000多人，80%的村民都是 从事和旅游相关的工作，旅游越好，我们日子当然就越幸福了， 带动了乡村的收入和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对不对？ 对的。 喀纳斯景区隶属于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区管辖，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素有千里画廊的美誉，在喀纳斯景区则是千里画廊最耀眼的明星哈。这个区委会是这么统计的，在今年2018年，景区全年将接待游客600万人次，增长30%以上，综合旅游收入，说出这个数字的， 40亿元， 增长40%啊！ 太棒了！ 不要小看旅行带给大家的一些生活的改变，以及村民的一些体验哈。 当然了，旅游是现在也是未来的一个支柱的产业。 是的，阳光起来哈。 对， 国博国家博物馆推出了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的展览，又是把这些在应该是土地下面啊那种考古的东西展现于世人啊。 是的，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全国考古发现系列展的首个展览，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26日，也就是昨天拉开了帷幕，展出的500余件文物全方位展示了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 就是一个谜揭开另外一个谜底， 对， 推翻一个认识，打开一个新的认识，对不对？ 就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对，江口沉银之谜以及考古发掘的大情况引起观众对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发掘的浓厚兴趣，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叫沉银出水。 哎呀妈呀，沉银出水， 这个分为大西浮沉和明代社会两个单元。 为观众展示了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大量的珍贵文物。第三部分呢名为考古新章，分为新方法、新科技和新力量三个单元，通过实物、图片、视频等展示方式，突出展现考古新方法和新技术在此次发掘当中的首创性，以及公众参与此次发掘的重要性。 是的，就是全面的互动啊，交互的感受哈。 是的。 第四条依然跟那个安全有关哈。迪拜呢是一个很多人想要去的地方。有一个地球村主题乐园中国馆起火了。好的事未造成人员的伤亡。 是的，这是万幸啊。 万幸啊。 这是据俄罗斯卫星网的一个报道。阿联酋迪拜政府信息中心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消息，说迪拜地球村的主题乐园内宝塔造型的中国馆发生了火灾。消息指出，消防队接到报警后9分钟内就赶到了现场， 好快好快 好快，对中国馆进行了封锁扑救，截至目前未造成人员伤亡。 是的，这个地球村主题公园的馆造型呢均为世界名胜的古迹，有来自于各国的商品在售卖。火灾发生的时候呢，园内因夏季到来，知道为什么暂停营业是好事情 哦？ 如果有很多人正在里边的话，是麻烦的事情。 对，因为它本来就高温， 对是吧？对对， 那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地球村乐园，仅在每年11月到次年的4月开放。 是， 目前迪拜真的是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超过50摄氏度。 就在昨天，已经很热了，对不对？也只是38、39度，哎， 哈哈， 50度的高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难受的程度。 所以昨天不是说了吗？像迪拜啊、卡塔尔这些地区， 对对， 这些国家都是咱们这儿的最高温度是人家的 最 低温。 气温是的。第五条呢，来关注澳大利亚的信息哈。 好， 农场呢是很多人喜欢去体验的项目哈。 是的， 在农场里烹饪体验自行车之旅，快来围观2018年全球最火的体验游。 2018年最火的体验游，这个全球的知名旅游网站猫头鹰， 猫头鹰 公布了2018最受欢迎的旅游体验活动。其中呢，像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大区农场学习烹饪是目前最流行并且评分最高的旅游项目。 吃呗。 对，这项旅游体验活动是平均花费116美元，约合人民币765元啊。那游客可以将市场买来的食材迅速转变成托斯卡纳的美食。 不错不错。第二名呢，德国。德国柏林自行车之旅排在第二位，平均花费37美元，约合244块人民币。美国纽约 One Day Tour。 哎呀妈呀 ，One Day Tour 啊。 排在第三位，平均花费84美元，约合人民币554元。 是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澳大利亚也有一项游览活动上榜啊，就是攀登悉尼大桥，平均花费127美元， 是的， 约合人民币838元。 第五位的是梵蒂冈贵宾之旅，排在第五位，活内容包括呢梵蒂冈独家的早餐，以及提前参观博物馆和西斯廷教堂，平均花费128澳币，约合人民币623元。 是的， 我们综合一下2018年最受欢迎的旅游体验活动前10的榜单，还包括什么道？ 美国新奥尔良烤翅烹饪课， 人家要能有烤翅吗？你家烤翅去？ 美国新奥尔良烹饪课， 包括烤翅。好，新西兰的罗托卢瓦毛利人的晚餐级表演。 是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尼亚加拉瀑布之旅。 还有一个， 加拿大温哥华至维多利亚市及布查德花园巴士之旅。 最后一个我喜欢 啊，我也喜欢 爱尔兰都柏林维克罗荒野之旅。 哎呦，我喜欢荒野之旅。 叨叨，那个有虫子，不妨吃掉吧。 啊，是，还那边又窜出来个什么东西？ 高蛋白质啊！ 哎呀，太高蛋白了。 你看这些主题都是让我们觉得，跟我们平常的旅行是有差别的哈。 是的。 自己动手体验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当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时间来到11:45，马上有请安老小儿云鹏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好的，今天呢我们带来的非常有当地色彩的非洲的音乐哈，时间来到的11:46。今天我们的特别大来宾是我们的老乡，是我的老乡啊，山东青岛的朋友，他的真名叫做童云鹏啊， 是的， 网名叫奥米塔夫，他是来自于海航 High App 的工作人员，欢迎 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超级旅行达人算是， 对，绝对是一个 super 的旅行达人， 是吧？年纪轻轻啊，不到30岁，已经去过了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了，所以说你这些年去到了哪些地方，采撷了美丽的风景？ 好的，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 我呢其实非常荣幸的呢，就是说很幸运，在过去的5年多的时间，然后因为工作的机会，然后被派驻到了非洲。 真去非洲？ 对，我在非洲住了有差不多5年半的时间。 5年半 听上去很好啊，但是你在出发之前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考虑，说愿意去吗？ 其实我还蛮愿意去的， 愿意去， 在我去之前，对，因为上学的时候啊，周围的一些朋友啊，他们因为上学的关系，他们有去那个非洲的国家去留学过，所以其实我从他们那个镜头里面看到了一些很美丽的非洲。其实我去以前并不觉得非洲很可怕或者很贫穷， 是的， 所以是带着一种很好奇的那种感觉，就来到了非洲。对， 结果非洲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让你失望，是吧？ 绝对没有让我失望。对，它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方便，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在，但是呢它的美景和它的那种生活的体验是绝对值得去感受一下的。 是5年的时间，他有这个资格是说这样的话，对不 对？ 对， 5年半。 而且我们的云鹏是学习小语种的， 是， 现在很厉害小语种。你讲学习 小语种很吃香的， 阿拉伯语啊，西班牙算是小语种吗？西班牙算吗？ 西班牙算小语种， 拉丁 吗？ 拉 丁 语种啊，你那个小到什么程度？ 是一个只有一个国家讲的一个语言。 哪个？ 孟加拉。 孟加拉。 对， 孟加拉。 哦，难学嘛，就这个感觉的话。 其实还好，这个语言，对，看起来很优美，字符，对，很优美，对。 对， 这怎么认全，这是个问题。 不管怎样，他一定有这个语言的天赋，在交流上、体会上有不同的自己的见解，而且他在以前的这个公司当中还是做一个外联的感觉， 对 不对？ 对啊。 与人打交道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哈， 非常有意思。 去了12个国家，对不对？ 对，非洲的12个国家，对， 全在非洲，基本去过了。 没有基本去过，但是呢，我其实是利用了一些就是比较短的假期，有长有短，然后呢，就在非洲把一些比较感兴趣或者比较有特色的地方玩了一下。 都去了哪些？跟我们列举。 先 不 来陈述一下嘛，对不对？ 好，那我简单的讲一下我去过的国家。 那个，我们的云鹏拿出了一个18寸的 iBook。 没有没有 因为他个儿高啊，你说他 啊，对，十八岁， 你说对， 全列满了， 对，全列满， 我得照着看一下， 看一下， 我怕遗漏其中任何一个都非常的遗憾， 很严谨，很严谨。 对，因为我在非洲第一站呢是乌干达，也是相当于我在非洲大本营吧， 乌干达 工作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对，乌干达被称作是东非的明珠， 哦，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然后呢，它的气候是四季如春， 哦。 因为它的高海拔呢，它的温度其实也并不高， 多高的海拔大概 1000多米吧，平均海拔1000多米， 是， 所以呢，而且它在赤道上，所以呢，它的气温是不怎么变的，它没有春夏秋冬，只有雨季和旱季，而且它的高海拔让这个地方的气温一直保持在20度到30度的这个温度， 就很舒服， 好像云南一样的那种，很舒服的。 香格里拉， 对，这是我们的香格里拉， 对，很像啊，很像啊。 舒文迪，你还好吗？ 我们有朋友在香格里拉工作呢，刚刚联系他， 非常美的地方， 非常美， 非常美的地方， 是的，是的。 然后乌干达呢，它有世界上第二大湖叫维多利亚湖，然后 它是个淡水还是咸水，还是一个 淡水 淡水湖？ 对，而且它还是那个尼罗河的源头的发源地，对 ，OK， 所以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除了我经常生活和居住的这个国家以外呢，然后我还陆续的去过肯尼亚， 肯尼亚， 比如说我们从动物世界里面看到的马赛马拉大草原， 你真的去待过？ 我真的去了， 看他们迁徙过、争斗过、生存过、繁衍过、淘汰过。 对对对，就是那一切在动物世界里看到，在人与自然里看到的东西，然后就亲眼看到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撼， 是吧？ 彪哥，我今天我憋半天了哈。 啊，你说， 因为我见到的个高的男孩啊，我就觉得他、就是、 有一种自卑。 不是，我才1.64米嘛，你想想。 行了，周团长，你不用报这个身高。 云鹏你好哈，我是这个节目组最年长的一位这个工作人员了，我是拉行李的。但是呢，我就对这几年岁月跟着节目的成长，我也对非洲这个草原了解的不少了， 是略知一二哈。 那会有个叫小思的，是不是？李小思， 对对对，是是是， 也是我们一个嘉宾说呢，就是这个去看动物大迁徙啊，这个月份不一定是7-8月份，是吗？ 哦，这个对。这个你说非常正确， 哎呀，对了， 对对对， 对了，哎呀，很棒啊， 应该会有月份的不一样吗？ 其实我是在7月份去的， 7月份， 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大迁徙的时间， 是， 对，所以说呢，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可以看到成群的那种角马啊、斑马呀，就是都是一大群一大群的。那所谓的动物迁徙呢，就是说我们从那个电视上看到那种，他们一直在跑，对，一直在过，也不是说旺季一定能看得到的。所以说，其实有一点点运气成分，如果有一个好的向导，他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个 哦， 有迁徙的这种很壮观的场景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啊。 对， 真的，我们作为人类到那个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它肯定是原始以及野蛮的荒蛮之地嘛。 对啊， 多近呢？我们看到他们那些角马呀，什么 就在眼前， 就在眼前， 就在 我们这么近吗？ 比我们还近， 哇！天哪，那就是直接坐在车里面， 一个大象家族，然后大象小象从你的眼前可能1-2米的地方就从你的车旁边过去了， 哇， 啊，非常淡定的走过去。 哎呀，好歹是待在车里。 是啊，那你要是下车那就不行了啊， 跟侏罗纪世界二一样 啊， 穿过那些动物就跟你身边过去，哇，好壮观，好壮观啊！这是肯尼亚，对不对？ 对，肯尼亚 还去过，因为12个呢啊， 对 对。 然后接下来呢，我要比较推荐的是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除了也有大草原，它叫。塞伦盖蒂草原和马赛马拉草原结合在一起的，只是被分到了不同的国家。 这是非洲的国家公园啊， 对对，一个很大的国家公园。然后我要推荐的呢是那个桑吉巴尔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桑岛。 桑吉巴 尔岛， 对，我其实之前想过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就是说它是有蓝色的彩虹在这个岛上， 好漂亮，蓝色的 蓝色彩虹呢，就是说当你看到它的那个海滩的时候，它是。由白到蓝，沙的白色和海的蓝色，它分成了不同的那种蓝色的色带，就非常的美，就像彩虹，但是都是蓝色的。我觉得 我知道了，蓝色系的彩虹。 形容一下子， 对， 有 Tiffany 蓝、深蓝、浅蓝、藏蓝，还有青色， 对，很多很多的蓝，湖蓝，对不 对？ 对对对， 哦， 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很静谧的一个岛。然后这个地方我觉得比较， 你说那个岛的大概的风格就是海岛的风光， 海岛 海岛 海岛 啊， 去的人多吗？ 酒店什么？ 其实我觉得并不太多，是在复活节假期去的，但是呢，其实并没有太多人，所以其实是享受了一个比较好的海岛。 你看，真的是，可能当地去的人也少，然后知道的人可能也比较少。 欧美的朋友会知道的比较多，是吧？他们真的是全世界都玩遍了， 它是一个 眼光真的。 东非比较有名的岛，但是呢，其实人没有我们想象的说 那么多， 特别多。 OK， 啊哈， 这好多去了不少了， 是吧、嗯？这已经去了不少了。 时间就过去一年半了，估计 啊，一年半就走了两个国家。 还有呢，还有呢。 然后呢、嗯，我还想比较推荐的，然后就是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 对，它也是东非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从黑豹里面可能会看到它的一些 是的 民族元素在里面。啊，埃塞俄比亚呢，它比较有名的是人类的始祖叫 Lucy。它是传说是不是传说吧？就是它有一个博物馆，它有一个 Lucy 的模型，差不多不到一米的一个远古的人的模型，那个就是说是人类的始祖， 始祖 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还蛮 Q 的。 对，然后在埃塞俄比亚的北部呢，有比较传统的岩石教堂，就是在地下雕刻出来的一些岩石教堂，包括可能我们大家听说过有一个少数民族，那个地方的少数民族叫摩西族，就是唇盘族，他们在嘴唇上戴的那种瓷盘，对，那个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地方， 是 值得去埃塞俄比亚看的一个。 对，你看发现非洲啊，就是很多元化、很多彩的， 对， 它既然既旷野，它有自然，对不对？ 对对对， 哇，其实五年的时间去过这些地方。也是以仅有的假期时间去过的这些地方，对不对？ 对，用假期时间。 那像在非洲，肯定撒哈拉沙漠，你肯定是去过了，是吧？ 我好像还真没去过 啊，是吧？ 没去过， 但是我很想去那个地方， 是 对吧？ 那就是一个种草嘛，先种草再去嘛， 对，先种草。 对对对， 然后因为好多其他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一般都去北非啊，或者说南非这样的地方，但是中非、东非包括西非这个中间广袤的这一块腹地，很少有人去。 其实我们做到地理的概念上、地图的概念上，非洲大了去了， 对，很大的， 太大了那个地方， 十个国家， 对啊，所以你要去十二个已经非常非常的了得了， 是的， 是 的。是 吧，而且我想问一下、我们上面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啊、非洲那么大，东南西北非的饮食是一个感觉还是有不同的感觉？你觉得去过之后饮食的风格， 我觉得他们的风格其实类似、北边可能因为离的阿拉伯地区比较近、有一点那个风格、但是南部西部我暂时没有去过、南部和东部的风格其实蛮像的， 蛮像的啊。到底怎么像、具体下面我们好好说一说啊。 好 想问一下，这几次去不同的国家，感觉你有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觉得解决不了的时候，有吗？ 我觉得困难呢，就是说虽然它的景观很美、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没有被特别多开发的地方， 是， 所以从出行啊， 设施 用车 会很不便利， 交通啊、然后包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种交流的问题，因为其实也不是每个国家都讲英语 的，对， 所以会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 其实你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过来人的朋友，这个角色呢，下面可以给大家提醒一下，让大家少犯错误，对不对？前车之鉴，你要不要再去趟你的旧路了，对不对？是吧？ 对， 我们节目是人间有人情， 人间有真爱， 对不对？我们节目呢已经四年多了。一直秉着这样一个信念啊，今天邀请到的是云鹏啊，网名是奥梅塔夫，他真的是网络上很红的一个当红的旅游小生的人物，对不对？ 大家可以去关注 ins 和小红书。 但是我会觉得他的谈吐还真跟他的年纪，非常非常的贴合，就是很有那种层次感。下面希望听听打开之后呢，打开戒备之后，因为一见面嘛，会有些戒备，对不对？ 打开戒备， 戒备之后， 打开戒之戒的大门啊， 是不是会展现一个疯狂的云鹏？疯癫的云鹏，我们期待一下哈。 好， 时间刚刚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琴键。 脑洞大开的环保 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12:0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带着我跟道道出去玩的是我们史上嘉宾中最高的一位哈， 对， 来自于这个应该叫做海航 Hi App 的工作人员、旅行达人童云鹏，奥米塔夫，欢迎， 欢迎， 嗨，大家好， 是的。 刚刚说了一些大概的一些他去过的感受哈， 嗯， 作为这个人间有人情，人间有真爱的节目呢，一定要告诉我们。有一些比如说可以避免的一些不犯的错误，因为我们路上确实是需要这些哈。 对， 你作为一个过来人，你有没有提醒大家将要去非洲的朋友去几个国家，有没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有没有？ OK， 我觉得其实最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健康的问题。 健康， 对，因为非洲呢有一些疾病，包括疟疾啊，还有一些甲肝乙肝等等， 确实有是吗？ 对，确实有。所以呢在出去以前就要把那个国际的小黄本准备好， 是的， 该打的疫苗一定要打好。 哎，你出发之前在中国的时候你打了是不是？ 对，必须打，不然其实出不去的。 是那个感觉是什么样？打疫苗的时候，因为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嘛，是麻烦吗？ 其实还好，因为去那个防疫站啊，他会告诉你你要去哪些国家，要打哪些疫苗。 哦， 我当时就想说，哎，可能多去几个国家吧，我就把非洲可能要打的，我都打到身上了。 啊，不同的国家难道打的疫苗还不一样吗？ 对，因为有一些疾病可能会在特定的地区国家有， 所以 其实是会根据你去的地方去打。 哎，各位听众了解了之后要不要放弃，不要省略其中一个。 是的，大家多打几针吧，如果你要是去的国家多的话。 是的，然后这是打疫苗。 疟疾呢其实是没有疫苗的， 嗯， 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所以说要防止蚊虫叮咬。 哦， 对， 血液传播。 对、 哦， 它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 对对对， 然后那个疟原虫会留在人的体内。 好 吧，那你这五年半岂不是我突然间觉得好惊险啊？ 其实是惊险时刻伴随着我， 啊、真 的是。 但是呢、嗯，主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保持这个很好的免疫力， 嗯、 所以那个病其实不太容易犯的。即使你被蚊子叮到、嗯、所以呢，其实一个是注意蚊虫叮咬，二一个是要在非洲注意很好的饮食啊、休息啊，这方面是非常 对。那你是不是也是经常保持锻炼啊，或者 运 每周运动？对， 每周运动 需要运动。 对，让自己就身体状况好一些 的。每周呢，就是跟豹子一起赛跑去，走走。 每周看豹。 就是跑出来的， 对，跑啥也给我累的。 开玩笑，开玩笑啊！还有就是，比如说，饮水这个卫生的部分啊，大家也在关注、嗯、他们的食用水怎么样啊？还是必须要买瓶装水去喝呀？ 我觉得水其实是可以烧开了喝的，它没有含很多那种比如说有害的成分、 嗯、 但比如说它的可能过滤啊什么的可能也不会达到很高的标准， 对， 所以说饮用最好还是这个喝这个瓶 装 水的、 嗯、 比较好， 对，比较安全一些、 嗯、好的好的， 再就是特别注意一下可能某个国家的水质没有特别的好、 嗯、 这个是要在去以前可能要特别关注一下， 是 的， 不妨把这个国家说出来。 我觉得安哥拉， 安哥拉 整体卫生情况没那么好的。 哦，大家记住安哥拉，对。 虽然它有羊毛吧，但 是 水质还是不行的。 这个经常跟我们男足和男篮打球的国家，安哥拉，对不对？ 对， 一定要记住哈。其实也大家不必特别的就是紧张哈。 嗯。 但是我们说出行的最重要的问题，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对。 在非洲，你觉得安全问题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因为我觉得非洲它每个国家的这个政治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它其实每个国家的安全形势都有一些隐患。 嗯， 然后比如说稍微危险一点的， 嗯、 就是我们可能会提醒说，去南非的时候， 南非 对它虽然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对、 哎， 但是它那个地方呢比较多的这种安全的问题啊， 嗯、 抢劫、持枪的问题都会存在。 嗯、 所以说去南非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不要。露腹啊，什么这种？ 不要什么大金链子， 对，大金链子一定得 收 起来。 说起来， 不，这是假的， 啊、 不行，没有人信。 身上就不能带太多钱， 对对， 也不能不带，就万一遇到了抢劫，还得给点钱。 对对对，是吧？ 保命要紧， 保安静就是那个情绪怎么去维稳了？ 对 对 对 对。但是提醒大家，不管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啊，都有安全的隐患啊。 没错， 当然整体是不错的，但是提醒大家去非洲的晚上尽量就不要外出了， 对 不对？ 对，可能都看不到什么东西， 是吧？ 对，所以 OK， 要注意。 嗯，对，那大概的疫苗的状况、饮食卫生的状况以及安全的状况了解之后，那就应该以一个真正旅行的心思去展开非洲的行程啊。赞比亚，对不对？刚才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对， 是不是？ 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呢？ 是的， 是我觉得在非洲的这个旅行过程中比较有特点，然后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的两个国家。 嗯、 很深印象，有很多的点啊，应该是对吧？ 对， 那这两个国家一定是特色非常的鲜明。 对， 先说哪个的哪个？ 我按照我的旅行顺序讲。 好，没问题。 我是在一个圣诞节的假期去了这两个国家。 哦， 然后呢，我先到达的是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啊。 哦，哈拉雷。 对对，哈拉雷。然后呢，我们到了首都以后，其实我整个的这个行程并不长，大概只有五天的时间。到哈拉雷呢，其实就是为了看它那个首都附近有个叫大津巴遗址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啊，那个地方就是十一世纪当时的一些王室的成员， 嗯， 在当时的那块地方建了一个自己的王朝，所以留下了很多遗址，所以是个非常适合拍照的地方。 哦， 灰色的城墙一样的感觉，对， 灰色城墙。 对对，那块的这种，我觉得是一个拍照的一个圣地。 嗯， 啊，叫大津巴。遗址， 大金巴遗址。 然后呢，待了一天以后，然后我就前往了最有名的这个维多利亚瀑布所在地。 嗯， 它在津巴布韦那一侧呢，就叫维多利亚瀑布小镇，就直接跟着那个瀑布姓了。 哦， 维多利亚瀑布小镇。 对，然后呢，它在赞比亚那侧呢，叫利文斯顿。 哦，篮球运动员的名字， 利文斯顿。 利文斯顿， 利文斯顿。 因为呢，这个名字是当时的那个发现这个瀑布的探险家的名字。 OK， 对。然后他是英国的一个探险家，叫利文斯顿。然后呢，他把当时发现的这个瀑布呢，就以他的 名字 维多利亚的女王的名字命名了。但是旁边的这个小镇呢，就是叫做利文斯顿。 是，它是瀑布群还是一个一个的那种感觉？ 它是一个瀑布群，有六座瀑布。 六， 然后呢，维多利亚瀑布是。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对， 对，它应该是高度最高的瀑布。 哦， 高度最高的瀑布， 也是非洲的，肯定是非洲第一大瀑布了。 非洲最大的瀑布， 对。 周准，怎么了，周彤？我这不是给你资料，你念那个数字。 哦，好， 好，好，你念一下，念一下。 宽大概是1.7千米，高128米，世界三大瀑布之一。 对， 爆瀑的应该是浪花的溅起来大概有300米。 浪花溅起来300米， 对对对，就是说 这么高。 当你到达那个小镇以后， 哇， 你就能听到那个瀑布的声音和看到远处空中腾起的那个水雾。 我的天哪！ 对对对， 呼啸着就来了。嗯， 那 就不用到瀑布的跟前， 是 吧？那地方能有鱼吗？不就 啊，还有鱼？你有什么鱼啊？ 冲走了，冲走了。 对呀、啊，好大的地方，300米。 对，冲向了下游。哎呀，捡到一条鲤鱼。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水势。这样一个气势、我们游客怎么去近距离感受它？它是远远的看的呀。 游览的方式有哪些？ 对啊， 其实是可以近距离游览的。 哦， 所以这个时间季节很重要。 哦， 我去以前也查过了。为什么圣诞节去呢？因为网上说12月到2月份是水量。有水但是又不是很大的一个时期、 哦、不是很丰沛的时候，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瀑布的形状、 哦、 然后你如果在比如说3到9月份水量很大的时候、去，可能就像在一个桑拿房一样，就看不见东西，都是水雾，你的周围都是水雾、白蒙蒙的一片。 了解了解。 对，所以在12月到2月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 OK 去看珀罗亚瀑布。 它是有栈道走着还是跟 对，它有一个公园，它有一个公园、 哦、公园 你可以顺着那个栈道，然后沿着那个瀑布的峭壁吧，然后就可以、 一路观赏， 一路观赏五座瀑布，在津巴布韦侧，然后有一座瀑布呢是在赞比亚侧，才能比较清晰的看见。 OK，这个维多利亚瀑布要去， 是要去、这个必须要去。 世界三大瀑布呢， 对 对吧？ 对， 这是一个感受。 嗯、 其实我们还看到了我们的周陀呀写的这个叫做魔鬼池。 魔鬼池， 魔鬼池， 你看，就是如果没有人去过，没有去过的朋友，你知道魔鬼池 会很觉得很吓人。 有两个猜测，比如说我来说，第一个，这个池子里有一种生物，比较吓人。第二个，这个 池，你这个属于臆测啊。 这个池子的名字有由来，是不是有一些传说在围绕着它啊？都错了是吧？ 对，都错了。魔鬼池只是因为它的那个咆哮声比较大，像魔鬼。 会有对不对？ 对对对，其实会给人一个比较恐惧的感觉。 是的， 因为它就在瀑布的边缘有一个水池。 嗯， 就可能 也是在维多利亚 的。这个水池是天然的吗？ 它是天然的水池， 哦， 对，就在瀑布。将从河将要流下去之前的那个峭壁上有一个池子形状的这个一个池子， 对啊， 然后就叫所以叫魔鬼池， 是叫魔鬼池， 魔鬼池， 那也不是很大个地方，对 啊，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对 哦， 对，感觉像是 浴池大点有限吧， 对，像魔鬼咽喉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 反正是很多的朋友啊，或者很多的人就会对这个。瀑布那个这个魔鬼池有一些自己的统计和认识嘛，就是 是的， 什么是神物啊，彩虹的化身啊，等等那些，是不是？ 对，很多。 对，其实这个说到维多利亚瀑布，因为它是在赞比亚的境内，对吧？ 对对。 那赞比亚你去待了几天？就只是看了这个瀑布吗？还是有一些城市的部分？ 赞比亚我是去了2天左右， 两天左右， 对，就津巴布韦待了3天，赞比亚2天，然后从津巴布韦呢可以通过一个跨界桥，然后过了那个桥，然后就到赞比亚了，然后在桥上呢还可以有蹦极的那个项目， 好爽啊！你蹦了吗？ 我蹦了，我第一次蹦极体验就放 在非洲， 对， 怎么样？你是蹦多少米的？ 那个是111米的蹦极啊。然后呢，就数到五以后就被推下去了，就非常 吓人不？ 其实我第一次跳嘛，所以就没感受过，觉得有那么一点吓人。但是蹦下去以后啊，就是一个很刺激的感觉，因为下面就是流动的河水，就是感觉往河里跳的那种感觉。 下面就是漩涡潭， 对， 漩涡潭， 对 对 对 对，漩涡潭也是一个，就是所有瀑布水泄下来之后的一个潭， 对，是一个汇集的一个地方。 哦， 这个潭之后就流到了这个赞比西河。 OK， 嗯， 对， 还看到叫做人间奇观，人间奇观无所谓是什么东西呢？人间奇观会看到，因为我们有统计哈，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瀑布啊，以及墨西奥尼尼亚的瀑布形状闻名于世。感觉就像是一个又像雨林又像什么样一个地方哈，这是也在那个地方叫人间奇观哈， 特点的， 对对对，也是看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哈，到比如说叫马涵，他说我是坐皇家利文斯顿快线 哦， 驶过维多利亚瀑布大桥的，这里有一个快线 哦，还有一个维多利亚瀑布大桥 乘坐的方式， 对，有一个大桥， 对吧， 连接了两个国家 哦，那就是站是蹦极的那个桥是吗？ 对对对， 哦，那站在那个桥上可以看到瀑布吗？ 其实看不到全貌的，但是能看到腾起的水雾， 哦，能看到眼， 对对对对， 嗯，这网友的名字就起得特别有生动哈，李霍海， 李霍海， 就维多利亚大瀑布，看到如此壮阔的风景，觉得什么都不是事儿了。学习加运动，我今后的生活哇！ 学习加运动非常 好，棒啊！ 对呀、啊， 而且是非洲带给 你 的那种感觉， 有吗？ 是吗？ 学习加运动， 充电加健康吗？ 对， 我觉得非洲还真是去到那儿是一个励志之旅。 是的，是的。 对，学习不好的学生啊，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非洲感受一下啊。 是的，那边的空气一定很好。 空气非常好， 是吧？ 对， 嗯 啊、就是因为非洲就是现在的叫世界之肺嘛， 是 它的绿化程度 非常高，树林啊， 对 自然环境， 对啊、那它其实非洲的自然景观是非常好的，而且每天都是蓝天白云。我一直觉得就是非洲的那片天空可能比北半球的还要蓝，嗯、 对 最蓝的还要蓝，然后还要壮阔。那你在非洲待了5年半的时间，那你是不是觉得每天看着这样的壮阔的美景，会让你觉得心情非常非常的舒爽？ 非常的舒爽，对、 嗯、 然后呢就感觉已经进入了这个老年度假的这么一种状态、 啊、 真的吗？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非洲可能没有那么的发达、 嗯、 但是却能把人留住的一个原因、 哦、 对，它非常有这种大自然的气息、 嗯、 对 对对对，节奏没有那么快、啊、 那 对、 啊嗯、 那我在想你是在那儿工作吗？那工作可是肯定是在城市当中， 对， 那像这些美景是不是多集中在一些城市之外的地方？ 其实非洲比如说它的城市的范围也不会特别大、 嗯、 因为发达的程度也不是很高嘛、 嗯、 所以说城市可能一个比较小的相对集中的地区、 嗯、 往外一点是乡村、 嗯、 再往外就是大自然了、 哦、 所以说不会就是说有很明显的界限或者怎么样。 对， 是的， 所以就是去感受一下这样的大自然还是挺方便的、 嗯、 对，比较方便、 嗯、 对。 那整体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比较方便搭乘的话？ 交通状况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旅游的话，还是提前在旅行社或者酒店订好车、 嗯、 这样一个呢、 嗯、 是从安全性上比较方便、 嗯、 再一个呢减少了很多你临时跟司机交流的一些麻烦、哦、 是包车的环节， 包车 不是自驾的环节，是包车， 包车 别人开车、哦、 包车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些、 嗯、 因为根据路况的情况、 嗯、 自驾可能会存在一些麻烦的事情， 是吧、 嗯嗯 啊、 哦，那你在非洲有自驾过吗？ 我在南非自驾过、 嗯、 因为那个是从那个开普敦、 嗯、 然后开到好望角的那条路、 嗯 就是拍那个好像是宝马广告的那条路吧、 哦、 沿着峭壁，对，那条车况比较好，所以是可以自驾的、 哦、 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它的路况都并不是那么好、 哎、了解了， 不建议自驾， 了解了， 建议 自驾， 女朋友告诉我们了，不建议自驾，建议包车，让司机开着熟悉的经验的司机带你玩耍。 对对对， 刚提到南非、 嗯、 南非是整个非洲最发达的国家的， 嗯、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约翰内斯堡应该是最非常漂亮的哈。 对，还有 开 普敦， 开普敦，对不对？ 开普敦，对。 城市观光这两个地方你去过吗？ 约翰内斯堡，我觉得城市观光的部分 你去过， 不是特别多。 哦、 我去过、 嗯， 但是并不是特别多。 哦、okay, okay, 有一个曼德拉的雕像、 哦、 可以值得看一下，非常的高，好几米高吧，铜像。 嗯 啊，然后在离约堡约翰内斯堡不远的一个叫比勒托利亚的地方， 比勒托利亚、 嗯、 对，在南半球的春天，也就是我们的秋天，差不多、 嗯。 9、10月份的时候、 嗯嗯、 那个地方的这个紫薇花非常的美。 哇、 什么色儿的？ 蓝的。 蓝色的。 蓝紫色。 蓝紫色，对、就是它有。 真是女孩对花的颜色还真是掌握呀。 对。 你说你说紫薇花我就根本没有概念是什么颜色的呀。 是的。 嗯。 那紫薇 紫 薇 嘛 。那肯定是有紫色的元素在里面呢。 紫薇呀、啊。 对呀、啊。是。它那个叫蓝莹什么东西， 对， 好像是它 的 学名。 嗯，那很漂亮。 蓝银好，对， 对， 非常专业，对， 是的，它那个是一个大树，然后整个那丛林都能开这种 花，对，相当于你在一条马路上走， 嗯、 两边都是紫薇花、嗯，然后落下来的那个花瓣把整个路都铺满了， 哦、 就是一片那种拍婚纱照的场景。 哎，我的天哪，那这是真的啊！ 对， 纯天然的哟，不收费的哟。 有味道吗？嗯、那个花是有香味的吗？淡淡的， 有一点点味道， 淡淡的。 嗯， 哦、 对。 我觉得城市有一个大花道的话，比如银杏也好啊，落花有枫叶也好，都很漂亮。 对， 好难。 每一种植物它都能营造出来一种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是的。 有的人说非洲是很彩色的，彩虹嘛，对不对？彩色的部分在城市当中有彩色的元素多吗？因为它也很鲜艳嘛，非洲、 嗯、 音乐的部分，踢足球的时候你也看到， 对 非洲的球队 的 球衣的颜色都是非常鲜艳。 对对对，我觉得从他们的国旗。旗就能看， 对呀、啊， 是的， 红色、绿色、黄色， 对 对 对， 用的非常的多。 嗯嗯嗯。 那就是在你工作和生活的这些城市里面，会是这样吗、 嗯？ 还是说他们也都是有着，就是很现代化的建筑？ 对， 城市的样貌是有的，对吧？ 对，每个国家的首都应该是这个国家比较发达的地方，所以它是有一些很就能看得出是城市嘛， 啊，还是有国际化的部分。 对，有国际化的部分，比如说卢旺达，它是东非一个很小的国家。 我老觉得卢旺达就是好，想起好多的什么事情啊，记录啊，什么火拼啥的， 大屠杀。 对， 卢旺达饭店 记 录的那个大屠杀 是 一个比较惨烈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但这个国家在大屠杀之后呢，他们的这个总统叫卡加梅，他把这个国家治理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它现在叫做非洲的小瑞士，对，很多欧洲人会到那边去度假。 卢旺达呀， 哎，卢旺达， 小瑞士 想不到， 因为你提到瑞士，湖光山色，消费很高，卢旺达是都符合吗？还是什么样子？ 消费肯定不， 消费不会特别 不会高， 对， 哦，不会 特别 不会特别低，对，非洲的消费其实都不会特别低。 哦， 真的还没问 这 个环节呢， 这个还真是 所有的你去过的。所有你去过的都是， 我觉得比如说你去它比较乡村的地方，跟当地的老百姓买东西，那个是比较便宜的部分，但是你比如说在城市，你要消费住酒店、用车，这块其实也不会特别的低，对，所以其实还是建议找旅行社，不容易被坑，起码对啊。 原来是这样， 不便宜， 对，不便宜。 你想想，你去爬个乞力马扎罗山，所有的都是帮你服务的人员，都背上去，他肯定不会便宜， 对 对， 对吧？现做给你，相当的是。 那说回到这个卢旺达，它被称为非洲的 小瑞 士， 为什么？是因为它的湖光山色吗？ 对，因为它本身带有非洲的很原始的自然景观，同时呢，它这个国家不大，所以呢，它的整个的国家就是说城市建设非常的好，让我比较。然后呢，它的国家本身是缺电的，但是呢，它却在晚上非常的 灯 火通明， 哇！ 对，而且它是高低起伏的那种丘陵状的这种地形，所以呢，你就会感觉你在一个这种很奇幻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驾驶车，然后如果是晚上的话， 是是是。 然后很有特点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马路的地上镶了那个地灯，也就是说你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是有 这不是星光大道吗？ 星光大道的感觉， 对，真是 所有的都是这样。还是 大部分的主干道，对，它的地上隔一段时间会有灯， 哇，好漂亮， 小地灯， 是的，很这个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对对，它不像一个路灯的感觉， 对 地灯的感觉， 地灯， 对，就像我们睡了一张床，上面有床头灯和床底灯，感觉不一样， 对对， 是的， 对对 对，这个是我去卢旺达我感觉比较深的一点， 是， 但是从旅游的景点上，卢旺达可以说是一个稍微无聊一点的国家，因为它小嘛， 对，没有什么， 卢旺达相关后面刚有开心，啪， 对。 拿出来顶灯，没有别的了吗？ 不好意思， 不是，这是激励这个 当然的 旅游局再开发一下。 我们的云鹏真是他在非洲生活了5年呢，他一定有很大的发言权哈。时间呢过得很快，还只有5分钟了，还只有短短5分钟了。其实作为一个工作生活你主要的那几个地方啊，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肯定是需要休闲聚会 party 的时候， 对， 你到了晚上下班了，这个时间怎么去打发呢？你一般是怎么会去处理呢？这个时候， 我在非洲呢，就是工作以外，除了会经常运动以外，然后呢会跟朋友们去当地比较有特色的一些餐厅啊， 当然要去感受感受， 吃一些当地的餐。 是， 对，当地餐厅是什么样的呢？ 当地餐厅其实不同的风格，刚刚说到的非洲整体的美食风格呢，它是有一点点受印度餐饮的影响，它会有一些那个叫。比如说一个叫 Samosa 炸三角的那种饮食，其实非洲人吃的很多，但是据说那个应该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包括那个烙饼 Chapati 那个应该也是印度传过去的。但本地呢，比如说会煮一些牛肉啊、鸡肉啊，或者当地的鱼，对，对，就是看起来没那么好吃，但是它做的好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美味，就是原汁原味的那种肉。 哦， 的味道， 肉质好， 肉质好，对， 嗯哈，煮的， 煮的，对， 那比如说休闲，除了饮食，那就是聚会的，比如说购物啊，场所也会有哈，只是下班比较早哈， 下班比较早，再就是可能没有 shopping mall 的感觉， 哦，可能这个你们在当地 更古朴一点是吗？ 会选择 非常的古朴， 非常的古朴， 对， 古朴到什么样子？集市， 有点像集市吧，或者说他们所谓的 mall 可能是一些这种。带货带到那个国家去卖的这种小商店， 我懂了。 对 对，那你们就是这么听来，好像是不娱乐设施并不是特别的发达， 并不是特别的。 对，那你们闲暇的时间除了吃饭的话，还有什么可以打发的吗？ 就是出去旅游嘛， 啊，旅游， 对对对，走一走。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实在是无聊，然后跟朋友在那边搞了个乐队，然后唱歌什么的。 哦，哎，这个还不错。 最高乐队的主唱 是的， 对吧？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也算是 中国的朋友在非洲其实有自己很多的感触、对吧？ 没错， 非洲的音乐相当有特点，以前也 是的， 不管是鼓还是吉他还是唱歌的方式， 对， 你喜欢音乐的朋友在那边有很多的方式， 对， 有，还有我还听说在非洲有一个洞，在洞里打击乐，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我记不起来了， 对， 它有很多很多特色的音乐部分， 它有非常多没见过的东西， 乐器、 哦、乐器 对, 对，然后比如说有一些像那种敲打的、像一个 打击乐 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但它都是木头状的、 哦、 对，就、我不记得名字，但是有很多经常会见到一些很奇怪 的音乐器，是 的， 其实非洲真的是好像天生的音乐家， 非我非我、节奏感是生在骨子里的哈， 对对。 最后问一下，非洲的人民热情吗？古朴吗？ 嗯，非洲的人民还是比较的， 怎么形容？ 我觉得这么说吧， 啊哈， 要分国家， 要分国家， 对，因为 说出来， 对，因为他们，比如说我在的乌干达， 啊、 他们的人的这个。他是受以前英殖民，所以他整个的教育水平还不错、所以呢他对人是包括他们的民风比较淳朴、 nice. 对人还是很好的， 对，包括那有一些国家呢他可能会因为贫穷的原因、他可能会对一些游客不那么的友好、对，所以说可能要多注意这方面的， 就是分国家 做好攻略， 分地域， 对，做好攻略啊， 非洲很漂亮、很神奇，很美丽哈， 是的， 离我们也比较远，对不 对, 对， 去一趟不容易， 去一趟不容易， 打出十天的富裕余量，最起码 做足功课哈， 是的， 希望大家感受到我们的刚刚的云鹏推荐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南非的风景哈， 是的， 既然回到北京来说，老乡要常聚常新，对不对？这个希望呢多多来我们节目分享更多的旅行的体验， 非常开心， 是的， 接下来 感觉我们节目怎么样？节目 非常有意思 nice 吧， 是吧， 是吧，跟大家说在那个 Instagram 说 什么？对不起，我们在国外收不到。 谢谢 小红书， 谢谢、谢谢我们的奥梅塔夫， 是的， 谢谢谢谢 谢谢 周志导导， 也希望大家呢听完之后有对非洲别样的认识啊。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明天呢再见，拜 拜。 Bye bye Spending my life, spending my life, spending my life. Quani ma pensi ma tamu, spending my life, spending my life.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